他们是米拉洛贝和安格丽卡·考夫曼，是由康平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大树上的朋友。 哗啦哗啦，天空中下起了雨，小雨滴滴答答，哗哗啦啦，在地面上汇成了一条一条的小溪。慢慢的，雨越下越大，接着水也变得越来越多。刚开始地上还是一条条小溪，后来呀就变成了一条条的河，再后来呀，水多的连陆地上都湿了，再后来呀，水更多了，变成了汹涌的洪水，哗哗。很快，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大地，路上是水，房子外面是水，到处都是水。一只猫爬到了一棵大树上，树下面远处的房子早就被水给淹了。猫趴在高高的树上，看着到处都是洪水，它自言自语地说： 喵，该下够了吧，谢天谢地，快点停吧，快点停吧，快点雨过天晴出太阳吧。 可是大雨一直不停地下呀下呀，就连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雨下得更大了，水变得更多了，从远处哗啦哗啦流过来的洪水变得又凶又猛。他们很快就把大树周围的泥土全都给冲走了，大树的根慢慢从土里露了出来，大树开始摇晃起来，大树被水冲得慢慢地歪了歪了歪了。猫儿用两只爪子死死地抓着树枝，它大声地喊了起来： 喵，救命啊，喵，树要倒了。 大树已经变得很歪很歪，就要倒到水里去了。猫把爪子使劲地抠进树枝里面，死死地抓住不放： 喵，要倒了要倒了。 轰！大树真的倒了下去。不过幸好木头比水轻，大树一倒在水里呀，就开始像船一样漂浮在水上了。猫儿跳到了树干上，哎呀，幸好是这样，它不会被淹死了。猫儿站在树上，随着水飘啊飘啊，它自言自语地说： 喵，看来我要开始一段水上的旅行了，整艘船都是属于我的呢。喵。 大树带着猫儿在水上飘啊飘啊，这个时候水浪上飘来了一个圆圆的木桶，木桶里趴着一头猪，这头猪啊正在水里那儿一直的叫唤呢。 桶里进水了，瞧瞧，我的肚子全都湿了，哎呦哎呦。 猪看起来很慌张很着急，不过幸好 木桶带着猪飘到了大树旁边。哎呀，哎呀，猫儿对猪说， 喵，上来吧。 于是猪从木桶里爬到了大树上，也跟着大树和猫儿继续在水中漂浮。他们飘啊飘啊，猫站在一边，猪站在另外一边。突然猫儿朝着水里叫了起来， 喵，看那儿又飘来了一个，哦，是一只狗。 一只狗正在水里拼命地游泳呢，它用四只脚划着水，使劲地游向大树。 快救救我！我再也游不动了，游不动了。 这只狗啊，已经在水里泡了好久好久了。它为了不被淹死，只好一直不停地用四只脚划呀划呀划呀。现在呀，它再也没有力气游下去了。这个时候，猫儿对狗说， 喵，上来吧。 狗啊，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游向了大树。它爬上了大树，和猫儿、猪一起站在树干上，跟着大树飘。猪哼哼着说， 咱们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猫儿说， 我可要看看下一个幸运的家伙会是谁。 刚说完，他们就看到远处飘来了一口铁锅。铁锅在水里呀，就像个陀螺一样，被水冲得不停地转呐转呐转呐转呐，转着圈圈。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挤在这口锅里，顺着大水飘了过来。锅呀，转着圈转得快极了，母鸡吓坏了，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呦，救命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公鸡呢，也不停地扑腾着它的翅膀。公鸡和母鸡看到了大树和树上的动物们，它们一起喊： 咕咕咕咕咕咕，烧上我们吧，太可怕了！ 哎，一路上摇晃摇晃摇晃，晕得我们眼睛冒金星了。 猫儿对公鸡和母鸡说， 喵，上来吧。 大锅转啊转啊转，转到了树干旁边。大公鸡和大母鸡也跳到了树上。瞧瞧，树上现在站了那么多的人，有点挤了。猫儿、猪、狗、公鸡还有母鸡，大家站得紧一点吧。大树继续在水里漂浮着。突然，猪又哼哼着说， 快看，好像又有什么东西飘过来了。 旁边的公鸡伸着脖子看了一眼，也嚷嚷起来， 狗还是个大个子呢。 母鸡呢，看了一眼，也咯咯地叫了起来， 狗狗狗狗，哇，旁边还有个小个子。 大家仔细地看，飘来的是一只大个子绵羊和一只小个子老鼠。大个子的绵羊趴在一个拖拉机的轮胎上，小个子的老鼠躲在一个牛奶罐子里，他们俩被水冲着一起向大树飘过来。绵羊看到了大树和树上的动物，它咩咩地叫着， 咩，你们那儿还有空位子吗？ 猫儿说， 喵，当然啦，来吧来吧。 老鼠看了看猫， 鸡，你能让我上去吗？ 猫儿回答说， 喵，当然，尽管上来吧。 于是绵羊和小老鼠也飘向了大树，他们也跳到树干上去了。哎呀，水流更大了，动物们为了不掉下去，都赶紧趴在了树干上。大树带着动物们飘啊飘，一只猫，一只猪，一只狗，公鸡和母鸡，加上绵羊和小老鼠。突然，狗皱起了鼻子，在空气中一个劲儿地使劲闻着。 呜呜呜！ 绵羊好奇地问：“ 没，你闻到什么了？”“ 呜呜，我闻到一只湿透的兔子，正缩在一个抽屉里面呢。” 刚说完，大公鸡也叫了起来。 哦，没错没错，我看见了，已经飘过来了。 哎，真的，大家都看到了，果然有一只兔子耷拉着两个湿湿的耳朵，趴在一个抽屉里，顺着大水飘了过来。它从头到尾都湿透了，冻得呀浑身瑟瑟地发抖。猫儿对兔子说， 喵，上来吧。 想要让兔子上来可不容易，大家都得再挤一挤。母鸡换了一下站的姿势，换成了另外一只脚，它想起来今天还要下一个蛋呢，要是这树上有个窝就好了。 这时候啊，兔子已经站在了绵羊旁边。 可是公鸡突然叫了起来， 哦，又有三个新伙伴要加入了。 大家伸着头一看，水上飘来了一块木板，上面站着一只松鼠，一只刺猬和一只鼹鼠。松鼠开口问， 哎，能让我们到树上去吗？ 旁边的刺猬也问， 能带上我们吗？ 在旁边的鼹鼠感冒了，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儿的打着喷嚏。猫儿对他们说， 喵，上来吧。 哎呀，大树上又添了三个新的动物。松鼠钻到了树枝上，钻进了树叶里。刺猬站在母鸡和绵羊的中间，鼹鼠躲到了绵羊的身体下面，这样没准能暖和一点。大树装着这么多动物，像船一样顺着洪水继续向前飘。猪又哼哼起来， 不会再有谁来了吧？ 猫儿指了指水面，开口说， 喵，还有。 不远的地方又飘过来一个家伙，他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一张嘴巴又尖又长。公鸡看了他一眼，惊恐地叫了起来， 哦，千万不能救他呀。 兔子也吓得抖个不停， 刺猬竖起了浑身的刺儿， 所有的动物都齐声叫了起来， 哎，这儿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大家使劲站着，站直了，耸起身子，好把大树上挤得满满当当， 哎，千万不要让它上来。 可是猫儿却说， 喵，不不不，让它上来吧。 它一边说，一边向着水里伸出了爪子，把水里那只全身红红毛、嘴巴尖又长的狐狸拉到了大树上。狐狸站在猫的旁边， 猫的那边是猪，还有其他的动物。大树继续在水里飘着，不过每个人都变得很紧张。母鸡紧张地问：“ 咕咕咕咕，我马上就要到了吧？” 公鸡反问：“ 哦，到哪儿？” 母鸡说：“ 咕咕咕咕，当然是到干燥的地面上，我想下蛋了。” 老鼠吱吱地说：“ 吱，咱们得想个办法靠岸才行啊。难道你们愿意整个晚上都待在这儿吗？” 动物们都没有说话，谁都不愿意在水上待到天亮。再说那儿还有一个可怕的家伙呢。猫儿说：“ 喵，那好，靠岸。可是有谁知道怎么才能靠到岸边去呢？” 这时候狐狸回答说：“ 我知道怎么办，大家都把尾巴放到水里，朝着有岸的方向一起划水。” 大家都喊了起来：“ 哎，真是好办法，大家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于是他们都把尾巴放到水里，朝着陆地的方向使劲地划了起来。只有小老鼠激动地在树干上跑来跑去。就这样划呀划呀，终于把大树划到了岸边。大树一靠到陆地上就停下来了，大家各自收起了尾巴，在夕阳中把尾巴晾干。狐狸第一个从树干上跳了下去，鼹鼠也跳上地面，开始朝地底下打起洞来。松鼠和刺猬高声地向大家道别：“ 哎哎，再见了，再见了。” 公鸡叫了起来：“ 哦，快看，山坡上有一座房子呢。” 绵羊说：“ 咩，我想去那儿看看。” 猪哼哼着：“ 我也要去。” 母鸡咯咯地叫：“ 咕咕咕咕，在那儿我肯定能找个窝下蛋。” 兔子说：“ 我也想找个暖和的地方睡觉。” 老鼠吱吱地说：“ 吱，没错没错，我会发现老鼠洞的。” 狗叫着：“ 汪汪，那我负责保护你们。” 猫儿最后说：“ 喵，好，那我们就一块儿去吧。”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实验二小白云路分校的张浩瑞小朋友要教我们来唱一首英文儿歌。 Sam is a man, Sam is a man, a man man man. Sam likes ham and Sam likes jam, ham and jam, jam and ham, ham and jam for Sam Sam Sam. 下面我们请刘丽老师再教我们来唱一遍。 Sam is a man. Sam is a man. A man, man, man. Sam likes ham and Sam likes jam. Ham and jam. Jam and ham. Ham and jam for Sam, Sam, Sam.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